好的，北京时间的2014年12月7号 啊，各位朋友们，我现在正在这个啊，山鸡精要做牛魔王啊，不对，山鸡精要做大妖怪的这个剧组的访谈的现场啊，给各位采访今天晚上的各位小鸡们啊。听说最近这个天气比较寒冷啊，各位鸡青们都已经得了禽流感。那今天呢，我作为这个啊本台的特邀记者，也化身为了杨鸡鸡啊。哎，这个昵称好奇怪，化身为杨鸡鸡啊，来今天进行今天晚上的剧组访谈。那首先呢，这个我们的啊，今天到场的各位鸡们啊，鸡友们啊，要跟大家首先的露一个面。首先，那要邀请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第一只鸡。我们第一只鸡是谁？小擦鸡，小擦鸡在哪儿？哈喽，小擦鸡。 咯咯咯咯咯。 啊，听着洪亮的鸣叫啊。啊，我们的小太鸡并没有受到病魔的折磨啊！好了，小太鸡你好，这个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小太鸡。 这怎么变这个中文了？用鸡语介绍一下，谢谢。 鸡语，大家都是牛魔王，我怕大家这个牛们听不懂，是不是？ 不是要 对牛讲。 不是要做还没做成吗？好的，这个欢迎我们今天的也是我们剧中这个古泰来的啊扮演者，我们的擦肩而过，欢迎。 这没有掌声，我只能自带了。 好冷淡啊，你就自己拍一拍吧。好的，那接下来介绍到的是我们第二位的主义 CV 啊，我们的苏小鸡苏谢。 你好，杨仔你好，小灿。 Hello。好了，你好，喊我杨鸡鸡好吗？我穿越了 啊！杨鸡鸡你好， 好的，欢迎苏姐。听出来苏姐今天也是被这个病痛所折磨着，是因为北京太冷了吗？ 嗯，还行吧。 好的，那接下来呢？感谢就是我们的苏谢啊，苏谢在我们剧中扮演的角色是姬小彩一角啊。这个听过剧的朋友也知道，原型是山鸡的小妖怪啊。那接下来呢？依旧是我们的一位非常给力的 CV， 有请到的是我们阿春鸡。哎，好奇怪啊！ 剧组各位大家好，然后我是阿春。 啊，听说阿春也是感冒了，是因为被那个这个叫什么？对，被我们的小苏鸡传染的吗？ 是， 你就这么承认了？ 啊，我没听清楚，刚才刚戴那什么？刚戴耳机。 啊，我说你是被小苏鸡传染了吗？ 啊。没有，现在还是处于这个萌芽阶段呢。我不像那个小苏这边，他好像已经接近于痊愈了。 哦，那个刚刚那个我们 感觉我咳嗽更严重了。 我们把那个阿春说的那个第一句是被他传染的，就请留下来啊，剪到我们的 FT 当中。 哎，我刚戴耳机。 好的啊，这个由于今天的嘉宾都比较正直，我有点不习惯。那接下来介绍完我们这个 CV 组成员之后呢，当然是我们非常给力的幕后史大副主啊。当然每个剧呢都是除了我们台前的各位啊小鸡们，还有我们幕后的老鸡们，不对啊，还是幕后的小鸡们。首先到场的有我们的这个啊作者美少年陈烨同学。Hello 杨仔你好，大家好，我是山鸡精要做大妖怪的作者陈烨。 不是做牛魔王吗？怎么变做大妖怪？ 牛魔王只有主角能够做，我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 好的，欢迎我们的陈烨。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策划胡绿绿。 Hello 大家好，我是坑爹策划。 对，每一期都是胡绿的。对啊，第一期发了，第二期发了，结果都没发，是这样吗？哎，怎么没人接我的梗儿？好难过。那接下来是介绍到的是我们同样是策划我们的邵主任。哎，主任你好。 杨仔好，大家好，我是邵主任豆子鸡。 哎，主任你好，豆子鸡你好。好的，那介绍完我们的所有今天到场的成员之后呢，那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个人问答环节。那当然呢，第一位要请出的是我们的主义之一啊，也是今天呢啊这个被深受病魔感染的我们的苏小鸡同学。嗨，苏姐。 嗨，你好杨仔，啊不，杨鸡鸡 你 好。 你给我打好啊，对，这次才正确的打开方式。那好了，接好我们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他说这个小菜鸡吃素，那请问我们的苏谢同学在现实生活中是素食主义者吗？ 现实生活中我是杂食主义者。 杂食是吗？那偏重比例在百分之多少到百分之多少呢？比如吃肉占多少？可能五五对开吧。 都爱吃 是吗？哦， 对，那像减肥的时候才是。 就减肥 的 时候是花生成小菜鸡是吗？ 对。 那这个下面这个问题就有点犀利了。他说啊，配了我们纪晓彩这个角色之后呢，当你在吃鸡的时候会忍得下心吗？ 啊，非常忍得下心啊。 残忍的伤害自己的同类是吗？ 因为纪晓彩是山鸡。 哦，你不吃山 鸡 但吃。好的，那延展一下，比较喜欢吃哪种做法？是炸的还是煮的还是煎的还是炒的？ 都爱。 都爱是吧？哦，我感受到了。对，看到我们公屏一位朋友说，就是吃掉了这只家鸡，你就是鸡大王，山鸡就称霸了。啊，那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这样问的，有关我们剧中的一个角色，就是原文或者剧中最喜欢的是哪个角色？ 嗯，那还用说啊，就是小菜鸡了。 对，当然小菜鸡了是吧？这谁问的问题啊？弱智了。为什么呢？还要问吗？当然了，自己配的能不喜欢吗？我帮你回答了是吧？ 主角、啊、 对，主角光环是吗？那这样啊，还有一个小问题是这样问的，他说除了道长之外还想被别的角色攻吗？ 嗯， 没事，我已经帮你按住小擦了，小擦已经被我这个制止，就是挟持住了啊！你可以尽情的发挥。 没有了，我比较喜欢那种一 v 一的。 哦，突然上升到了一个高度，我有点邪恶。不是问你是一 v 一还是一 v 一 v 一啦，就是问你，就同样是一 v 一，除了道长，就是说心里话嘛，对吧？大家都是男人，对不对？好， 嗯，鉴于今天人太多了，那就觉得都。嗯，就没有了，就专心只喜欢道长一个。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采访一下我们的道长小擦。听到这句话之后，我看到你打出我喜欢分享这句话，你觉得惭愧吗？嗯， 我觉得不惭愧，我现在还想说是我好伤心啊，听到这句话我这么勉强吗？ 好难过。好了，那第三个问题同样是问到我们苏苏啊，是你除了是 CV 还做过剧的策划主持节目，那作为你自己来说，你这几个身份你最喜欢哪一个？ 就 CV 吧。 就 CV 吧。好勉强啊。不用勉强， 主持节目那是没办法。嗯，策划的话，其实策划也没干什么事情了，那个相对于来说的话，那就是 CV 吧。 哦，好吧，那你在这，哎，我觉得这一系列问题都是特别勉强。那你觉得在这么多角色当中，哪个乐趣最多？应该还是 CV 吧。 嗯，乐趣最多，哎，我觉得最轻松是策划，因为我就 最轻松是策划是吗？ 嗯，因为我做策划的时候就很轻松啦， 没人不用干活就是吗？ 对，不用干活剧就出来了。那个乐趣最多那就是主持吧，因为主持可以很欢乐的调戏别人。 哦， 那最没乐趣又最累的那就是 CV 了。 是 CV 是吧？我刚刚看到眺望远方一批策划已经在跳楼了，因为刚刚说了一句特别让人伤心的话，他说我没做什么剧就出来了。明天要登报了，全国各地将近3万多名策划集体跳楼。好了，那谢谢我们的这个特别轻松的策划苏小吉同学，感谢。哎，那接下来呢就要到我们这个喜欢分享的小擦同学了。哎，小擦。 对，我在。 请用鸡语跟我说话，谢谢。 这作为今天唯一一个身体健康神经正常的人，我都不好意思说话了是吗？ 你骂谁呢？看不起谁呢？说谁神经不正常？ 好了，那第一个 主持人排外。 哎，那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啊，古道长这么凶，脾气暴躁，跟小擦自己本性反差大吗？就是你自己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自己的性格是吗？如果从自我介绍到现在，我觉得大家对我的性格已经是特别特别的了解了，是不是？那我的性格那绝对 是……我觉得你好凶啊！我觉得你很凶，哎，真的吓死我了，就很可怕，就很暴躁，跟古道长一样。 其实我是信佛的。 啊，这跟信佛有什么关系啊？哦，就是其实小 擦你是道长的 吗？ 哦，开玩笑。 其实刚从小。从小他的这个啊，整个教育来说，其实小他还是个挺乐观，不是那么脾气暴躁的哈，是吧？是这个意思啊？ 我觉得我比应该是一个天生的逗逼嘛， 天生的，对，没有人是后天培养的逗逼，就都是骨子里是有那么一股血液的， 对， 因为自己找借口。 一直想给我儿子起名就叫做李逗逼， 哦，挺好的，你老婆不会打死你就行了。接下来这个问题啊，他是这样问，他说不管小菜鸡有什么危险，总是由古道长自己去善后，那小擦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吗？就是别人有什么危险，就或者自己伴侣有什么危险要自己去善后那种吗？自己的儿子啊有危险什么的会自己去善后吗？会擦屁股吗？ 怎么可能让他们遇到危险吗？对不对？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危险那就是我了。 就是你是吗？ 对，我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危险。 你也是挺拼的，真的，我无法想象你儿子在知道你给他起名李逗逼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开端。 其实是这个样子，我是姓李，这个没有办法改。然后呢，我呢那个名字里面呢有一个逗字，然后就是取父亲的名字一个逗字，然后他的妈妈就是合起来就是李逗。 他妈啊，就跳过他妈这个话题。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问小擦目前在配剧方面有什么心愿吗？ 有什么心愿啊？ 对， 就是我隶属一下我配过的剧，已经配过了太监，配过了道长，配过了皇上，配过了酒鬼，然后配过了打家劫舍的。 你就跟我说你还想配什么吧。 我就是不知道我还能配什么了。 很多呀，你比如说弱智啊，那白痴啊，对吧，疯子啊， 这个， 精神病啊，什么， 我配过精神病， 啊， 这个我配得过。 你不用配，大哥，你真不用配，你本色出演就行了。 下回就说那个导演啊，你们需不需要配环境音的，可以找我试一试。 对，就是其实跟刚刚一个环节可以连上，环境一个场景就是这样啊，刚刚由于苏苏的一番话之后，全国各地的这个策划都在跳楼自杀嘛，你就配那个要自杀的策划，就配环境音来一个。 这，哎呦，看着是啊，啪， 然后掉楼了是吗？掉到地面了，嘣的一声。 这是我们家的门口。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啊，是说，是这样说到的，他说小擦平常都是比较低调的人，那以后会打算更活跃一些吗？多配不同的剧和角色吗？ 其实不是平时比较低调的一个人，是 嗯， 是因为平时太懒了，就是， 哦， 实在是不愿意就是露面啊，配好累哦。 我懂这个逗逼和勤快是往往是不可兼得的，我懂。 对，你看现在我都不敢上线，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催着我交音呢。 这个待会儿你这个个人问题录完之后，你就可以下去了，就赶紧去录音吧。我刚刚看到策划已经这么安排我了。 好了，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他说，小擦喜欢配音一直是兴趣吗？ 这也是兴趣，也算是专业嘛。大学里学就是专业，以前还干过一段， 啊，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是吧？ 哎，对，就专门在那个一个动漫公司做过一段配音，就天天说紫衣皇父变身，就是那种。然后我就实在受不了了，就天天实在 是 不想再跟小朋友一起玩了。 你看不起谁呢？说谁小朋友啊？怎么回事呢？ 没有，就是 大哥们要打你了，我跟你说。 你已经是有小朋友的人嘛，对吧？ 谁有小朋友，不要这样说。下一个问题啊，是这样说的，他说是什么契机让小擦知道网配这个圈子的呢？ 就是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学长，然后就是把我带下来 的。哦，一个学长把你带下来的，是什么样的学长？ 一个很攻的学长，然后第一个角色就拉我来配太监。 我操！你学长好棒啊，棒棒的。 嗯，我看到了他期待的眼神，然后我来到了 配个太监，然后呢？ 然后就。他就轻轻拍了拍我， 录个角色吧。 对，我们先体验一下生活吧。 啊，韩老师就啊，体验生活，体验太监的生活是吗？你学长对你做了什么，小擦？ 哎呀，不堪回首啊！ 好了，让小擦继续去哭一会儿啊。那感谢小擦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下一位 C， 我们的阿春。嗨，阿春在吗？ 你好，你好，在。 哎呀，哎呀天哪，让我先缓一会儿。啊，那阿春在我们的剧中呢，配的是周兆吉这个角色。那我们直接进入我们的问题环节啊。那第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他说啊，这个看过文的亲们都知道，这个周兆吉的真实身份会在后面。啊，慢慢揭开。那这个暂时撇开原文来说，阿春你自己想象一下，这个你自己配的这个角色周兆吉，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啊，可以尽情脑补。 就是撇开原文去说，是吧？ 对对， 我好像大概还知道一点的，那就自己自发的那个， 可以脑补一下 是吧？ 对对对，脑补 是 病， 是脑补是病是吧？我觉得就是一个那个，一个第三者是吧？就是 啊什么？ 嗯，就是让我自己想象嘛，就是一个破坏师兄跟这小菜鸡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第三者嘛。 啊，小擦，你有什么感想？我看您忍耐不住了。 就是，你才是我的真爱是吗？还是你们两个要抛弃我？ 所以到底是撬了谁和谁的墙腿？ 我总觉得这个那个周兆吉喜欢他师兄是吧？但是。后来看那个看眼文嘛，还不是是啊，我就不说是干什么来的。 好的啊，这个混乱太这个情况比较混乱，那我们先进行下一个问题啊。那下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他说感觉阿春现实中是蛮严肃正经的，那请问在剧中是怎么配出来这种总是调戏别人的角色的？主要是调戏小菜鸡和鸡哥的，是怎么配出来的？ 怎么配出来的？这个应该怎么说，用就是相对来说的话，就把声音提高提亮一点呗，然后就 变得好严肃， 想象自己去那什么地方， 想象自己去去哪个什么地方， 找妹子。 哦，就算好不和谐啊，你这时候应该顺着大家来说嘛，对吧？ 应该怎么说啊， 比如说应该想象一下自己这个幻想着平常跟小擦或者跟那个苏小吉作业羞羞的事，这个情况就出来了嘛，这情景就出来了嘛。好的，那下一个问题是当你在配这些调戏别人的角色时，脑海里想的是什么？好了，我帮他回答了，他脑海里想的是这个去找妹子啊。这个问题就回头删掉，一点都不和谐。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说呢这个问题。 啊，你说 想象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找师兄是吧，应该是或者说是找小山鸡去，这个是比较和谐的答案。 对对对，这个是比较顺利和谐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是想问这个我们这个阿春剧里角色这个副 CP 的，那就是请阿春代打一下啊。他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因为鸡哥哥太女王了，师弟又太逗逼，大家都弄不清楚你们这对谁攻谁，就是谁攻谁受，请解释一下攻受关系。 那得去问那个鸡哥哥去啊。那鸡哥哥就只跟我出现在一场戏里边，后面就没看见他了。我想还是我比较攻吧。 哦， 你 想还是得肯定一点吗？ 好吧，因为总感觉配那个角色，他还是一个被动方向的嘛。我虽然是比较这个逗是吧，比较死皮赖脸一点，但我觉得还是我比较主动的吧。 哦，好的呢，这个非常感谢阿春回答的这么几个个人问题。好的呢，非常感谢刚刚我们几位 CV 啊对我们妹子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解答。那紧接着呢，啊，我相信各位可能更多的想了解的是一些我们啊剧组这个剧在制作的一些幕后工作者啊对他们的一些问题。那首先有请到了就是我们号称剧组第一美少年的陈烨同学。嗨，陈烨。 嗨，杨仔。嗨，大家好，我是陈烨。 哎，你好啊，听说你的这个颜值爆表是吗？已经达到战斗力多少了？ 啊，哪儿说出来的？可能跟孔连顺老师差不多吧。 哦，跟孔女神差不多是吧？天，那你可以下去了，我没有兴趣提问你，下去 了。就这样的。 好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这个妹子是这样问到的，她说啊，陈烨大大在《朱叶城蝎子》里面客串了一个角色啊，一个角色叫大妹儿，一个大妹啊，觉得这个录音好玩吗？ 啊。很好玩啊，这个应该说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录音录这个，因为我平时也会有唱歌什么， 嗯， 然后在很多年前可能自己，因为我当时是为了纪念自己唱歌搞了一个就是纪念剧，然后当时是请了像一些朋友像阿杰哥啊什么的一起做了一个，但是过了很多年以后大家都只记得阿杰牌铁锅这个东西而不记得我们那个唱歌的事情了。 哎呦，不要说那么心酸的话题好吗？我感到你都在擦眼泪了。好的，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啊，听众应该对作者的文都非常熟悉了，那山鸡精呢是最欢脱的，那请问一开始是受到什么启发写下的这个故事的？是因为看到了山鸡的一些生活习性吗？还是什么？ 说真的我自己都记不太清楚当时最早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写山鸡，但是我只记得的是最印象最深的是当时会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原因，或者说应该说是这个文章最早成立的一个情节，就是道长卖小山鸡然后又让他跑回来，当时就脑子里灵光一现有了这么一个梗，然后讲给朋友听，朋友说好像不是很好玩，然后我把它写下来了，后来他在看的时候觉得说比较好玩有意思。 哦，那这样呢，继续的发问了啊，妹子是这样说，她说啊，为什么挑选山鸡这个动物而不是别的，比如啊什么小道长卖狐狸啊卖兔子之类的？ 可能因为像狐狸啊兔子啊之类的都会写的比较多一点，那山鸡也是因为我说了刚才那个梗的原因，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山鸡。有的时候可能说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不是特别刻意， 大家对，也有 突然灵光一闪 有一些。啊，大家都写过的可能一些妖怪我可能也不是很多写，像娘仔也知道我有写过螳螂精嘛， 对对对， 应该也是不太有很多人写。 好的，那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啊，也是需要你用真心去回答的啊，他是这样说， 绝对真心， 觉得剧组的选角和人物原型契合度高吗？这些 CV 和你自己心中的脑补契合度高吗？ 应该是这样子去说，就是说我们不能说谁和谁是百分之百契合的，但是说包括像苏苏也好还有小擦也好，其实这三位目前到场的三位主角当中，第一个当时我觉得是最契合的是道长，因为小擦声音相当正气，就是一听就是非常有道长那个范儿，然后是苏苏是非常非常的可爱，那像阿春啊，他在我的印象当中是可能配一些比较贵气的那种声音的情况会比较多，当时我是没有想到他配周兆吉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他非常用心啊，就是说在慢慢的调整过程当中渐渐的使得自己的这个声线都会比较切合这个周兆吉的性格，所以总体来说从目前情况来看几位主义都是非常好的。 好的，那当然了，下个问题是剧的成品出来作者肯定是非常满意对吧？点了多少个赞？实话说，点了120个， 32个赞，10086。 那其实呢，就是在整个剧来说啊，就无论是哪一个篇章，因为有很多篇章嘛，那有没有觉得哪部剧或者是哪个地方有没有觉得很遗憾的地方？ 我觉得说对我来说，我现在觉得最遗憾的就是连生的那个故事，最后还是删除掉了，因为那个故事喜欢人很多，包括我自己也都很喜欢，但是可能由于这个篇幅的关系啊，根据策划的取舍，还是走一个主线情节这样。 那以后有机会还是可以拎起来单独做什么？ 看有没有机会了，要主要看策划的意思还有主意的意思， 赶快多抱抱大腿 是赶紧抱上。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陈烨。那接下来呢， 谢谢。 哎，继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胡绿绿和邵主任啊，我们的体脂和豆脂两位，欢迎。 主任你好。 嗨，豆脂呢？ 啊，我在。 天哪，突然上来两位萌妹纸。好，但是我对萌妹子只是没有兴趣的。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 解释嘛， 提这个豆子也是非常给力啊，就基本上是包揽了我们策划前期以及后期啊，基本上你们是我们的核心主力股呗，是吧？ 对，其实我们剧组真的非常的穷，就这么几个人。 啊，经费有限嘛，那就没事没事啊，虽然穷，但是咱们盒饭有鸡腿儿，是吧？ 那是肯定的。 那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是主要是问我们的蹄子的啊，他是这样问的，说那做这部剧呢是自己看完文后决定的，还是有其他什么契机之类的？ 这个我当时是听了一个剧叫松鼠鬼，然后这个剧我很喜欢很萌，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原文，就知道这个作者写了很多文，然后我就翻了一下，觉得哎，就看到小太极这篇文章还是很喜欢，然后当时就一时冲动的就去要了授权，啊、然后就开始做这个剧了。 就是、啊，那主要还是看完文之后非常喜欢，然后开始做了是吧？ 嗯。 哦。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的豆制的啊，他是这样的，他说为什么小菜鸡那么贤惠，是因为家里的姐姐多吗？ 这个跟女的相处久了嘛，就是洗衣做饭啥都会了嘛，就是因为啥都会才会被道长给收了呀。 啊，我是不是也应该用萌萌的声音跟你说话？对，压力山大。那这个是好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主要是问到我们的蹄子啊，他是这样说，他说啊，在咱们这个剧里面啊，最先敲定的角色是哪一个？就是你啊，看完这本脑袋里面浮现出的第一个最合适的 C 位是谁？ 因为隔得很久了，我都有点忘记了，好像应该都是小太极吧， 就是 最先定的是 苏谢， 因为。啊，对啊，因为我好像就是知道他也在，当时好像他也在看那个文，然后我就去问他，好像是这样吧，因为我不记得了，然后就问他。 太久远了，是十年之前的事儿是吗？ 对， 还是慈禧太后还没死的时候？ 五百年前的事。 慈禧还没死的时候开始做这个文，做到现在还没完结。哎呀，一把眼泪啊！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这样问，他说：“整个剧中你觉得最难敲定的角色是什么？就很难脑补出来，最难脑补的是？” 最难啊，应该是道长了，因为当时找小擦之前，我也找了几个人，也给作者听了一下，还是不是说太满意，然后，后来就。找到小擦之后觉得各方面都很好，而且他也跟苏谢合作过嘛，然后就觉得、对，然后就哎一下子就定了，然后鸡哥其实也找了几个人，所以就赵吉这个角色也是很快就定了，就定了苏苏就找了阿春，这样我记得就是这样。 好， 算是算顺利吧， 还算顺利是吗？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教我怎么问？第四个问题是这样问的，问蹄子和豆子，他是这样说：“他说啊，咱们剧组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最大困难的事儿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肯定就是木有后期了。 木有后期是吗？所以剧组的眼泪都…… 那时候豆子还没在剧组吗？对，因为第一期的时候。”我们之前是有一个固定的后期的，后来他就需要休养嘛，就身体方面有点什么，然后当时就没有找到后期， 那就后来就我自己学着做一下这样。其实对后面就也有找到一些，但是觉得还是就跟我就是合作这种，就不是一个人做这样，就是后期这方面 那这是后期这方面是剧组遇到最大的困难，现在比较顺利了吧，应该整个主心骨已经树立起来了， 希望是这样问。 好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第二个嘴他说啊，咱们剧组遇到最庆幸或者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 这个豆子可以说一下，就是你进到这剧组里面觉得开心吗？ 我觉得很开心啊，因为这个故事其实在说接之前我还没有，我只是听了剧觉得挺萌的，然后我再去看了这个玩之后呢，就是觉得CP 各种表现都比较贴合角色，就觉得非常棒，能够做到这个玩真是我觉得很庆幸的。 对， 我 是觉得这样。 这个话题回答都好官方，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正常的剧本不应该是就互相那边吐槽吗？这个什么后期又怎么咱们做那么烂，然后策划怎么应该正常，应该是这个之类的。 要欢迎抽空前来参加的剧组的各位嘉宾，以及来围观道长推倒小菜的听众朋友们。因为蚌埠君天庭事务繁忙，接下来就交给今晚的基友会节目主持杨仔大妖怪。那小生先行告辞啦，顿手么么哒，嗯啊。 奶奶喂了两只鸡呀， 大母鸡和大公鸡呀。各位来到现场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2，那我们今天晚上的山鸡精要做肯德基啊，不对，山鸡精要做大妖怪剧组，我们的小菜鸡友会啊访谈节目正式开始。那今天晚上呢是一场非常学术的讨论啊，这个讨论的是为什么山鸡精它一定要做肯德基不做麦当劳呢，不做德克士呢啊。那大家也知道嘛，这个最近天气比较寒冷，我作为本台记者呢也是披上了一层鸡皮，大家看到我的名儿啊，杨鸡鸡啊，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优雅的名儿，我成功的混入了我们山鸡精要做大妖怪剧组。那啊，各位我们的小鸡们小鸡仔们啊，其实今天晚上都是带病上阵的，所以他们也是非常勉强的逃过了一劫。那废话不多说，那首先从我们的一麦开始介绍啊。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苏小鸡苏谢同学啊，也是我们病得最严重的一只鸡啊。Hello， 苏谢。 Hello， 杨鸡鸡。 你好，这次叫对了。哎，突然觉得这个名字从别人嘴里念上有点羞耻呢啊。这感冒了多久了？ 感冒。快两个星期了， 两个星期了是吧？哦，注意，哎呦，这咳嗽起来了，哎，你先去喝口水吧。然后欢迎我们的苏小鸡苏谢，那紧接着是我们的第二位啊，小擦同学蔡小鸡， 擦小鸡在， 哎，蔡小鸡，哎，你不是应该用鸡语跟我们介绍吗？鸡语打招呼，说好的鸡语呢？都要强制要求你一遍。 最开始放这个歌实在是太震撼了，我比不了算了。 啊，还得久久不能忘怀是吗？哎，那为什么我们的苏小鸡感冒了，你还没有感冒？ 为什么？ 这个就是因为他背着我找了下面三脉。 哦，那这么来说三脉应该感冒了是吗？ 马上三脉就要上来了。 好的， 坐等真相。 嗯，坐等真相。非常谢谢小擦。那紧接着是我们的春小鸡阿春同学。 小杨你好。 哎， 我其实不是感冒，我是那个嗓子比较哑。就 是、不是，没有人说你感冒，没有人说你感冒，你不要自己就透出来了好吗？ 嗯，好吧。 啊，非常感谢阿春，今天也是嗓子不好带病上阵啊，特别的感动，大家都哭了，声音都变了，你看还说自己不是感冒，真是的，一点都不诚实。好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四麦，我们的也是本剧的作者啊，这个山鸡精要变牛魔王，不对，山鸡精要做大妖怪剧组了，我们这个作者美少年陈烨同学。嗨，陈烨。 哎，杨仔好，大家好，我是不知道一麦和三麦为什么同时感冒以及二麦心情如何的山鸡精要做大妖怪的节目主持人。哦，不对，作者陈烨。 你不要，你说话能不比我快吗？行吗？能不行了，抱你下去了啊。 我尽量， 会不会 尽量。好 的，好的，感谢陈烨。那紧接下来呢，是我们这个策划的这个主心骨，我们的胡绿绿同学，欢迎提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很坑爹的策划。 啊，我们策划他在山洞里跟大家说话呢，在抓鸡呢，是这个意思是吗？因为刚刚我们在下面已经看，大家可以看到已经进行了将近2个小时非常羞耻的一些录制啊，这当然会这个非常神秘的录制会在之后的正式版本中啊给大家放出。那首先呢面向大家的即将是第一个环节，就是对我们剧组所有成员的一个集体问答部分。那首先第一个是问我们全体 CV 的一些问题。那当然呢，这个 CV 的场合嘛，我们的苏小鸡、蔡小鸡和春小鸡都要参加。那第一个问题啊，问三位的是这样的，他说在这部剧中呢，陆续出现了不少神仙精怪，比如黄鼠狼精啊、麻雀精啊、龙君啊等等。那小彩和鸡哥的原型是山鸡，如果让你们选择一种动物作为原型，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动物呢？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动物？那首先是我们的苏小鸡。 嗯，其实我很想说山鸡的，但是 就是山鸡人吗？ 嗯，但是那就山鸡吧。 不是山鸡，就是还是之前那个原因是为了振兴家族，然后把所有的菜鸡都吃掉，然后让山鸡称霸是吗？ 就是总归是自己演的角色，然后不能够拆自己的那个角色的台了。其实我还是挺想当龙君的。 想当龙君是吗？哦， 是的。 好的，那刚刚问了我们的苏小鸡，接下来是蔡小鸡。小擦，你如果选择另外一种动物作为原型，你会选择什么动物？为什么？ 要是我选择的话，我估计我会选择做一条狗吧。 狗，挺好的，你也是挺拼的，为什么呢？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家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我这个环境音啊，我们家那狗还在外面叫呢。就是 家养是什么？ 因为我们家一拉布拉多。 拉布拉多是吗？ 我们家这只一直比我地位还要高的拉布拉多，就是让我很那什么，所以我一直想取代他的地位，统治他。 我懂，你现在在家里的排名是第三，等生了宝宝之后就是第四，是吗？ 不不不，我现在就是第四，我现在就是第四。 哦，现在就是第四是吧？哦， 对，我们家那花花草草也比我值钱。 好的，这个我懂。我记得前两天在微博上看了一个图，就是这个小狗，这个四肢朝天在被按摩，是吗？你有被按摩过吗？去做过大保健吗？ 啊，这个你怎么知道我的第二职业是什么？ 这个保健师是吗？哎呀，不好意思，又透了。 请叫我男公关。 啊，我懂了。好了，那谢谢小擦这个答案，我觉得大家应该挺满意的啊。想做狗的小菜鸡。好了，那接下来就要问到我们小春鸡了啊。阿春，你想做什么动物？如果选择的话， 什么都能说啊。 什么都能说，想说什么 说什么说是吧？ 对，不要不要一 直羞涩。我想上厕所。 对对。 稍微等一下，我刚才有个电话我给挂了。 嗯、好的好的好的。你是真的要去上厕所吗？你别捋我啊。 没事没事，我等那个做完这次之后再上厕所啊。是这样的，就是我本来我也想说我也想做一个猫或者做一个狗嘛，但是那个小擦之前把我的想说的答案给说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想做呢？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是觉得这个宠物界那个地位明显比人高， 最高的两位。 对对对，基本上就可以坐吃等死了嘛。 对，该到了人民一起起义的时候了，真的，这种待遇真的受不了。 对， 到你受得了吗？对吧？家里狗地位比人还高， 我高多少、哎？ 这个以后你的狗粮分我一半啊！ 两位，你开始交流感情了。好的，这个祝你们下辈子可以好好的。哎，这话不能说骂人了。那紧接着下面一个问题啊。第二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咱们这个剧啊，小菜鸡也是做了三年了，那剧组这么多期啊、CV 们呢进入网配也有好几年了，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或者感激的事？特别想说的话感激的事，那我们的苏小鸡。 特别想说的话感激的事、 对对对， 感激的就是虽然这个剧做了这么久时间了，那还有这么多人来听，那也是蛮拼的，然后 蛮拼的啊，大家都醉了， 然后那就谢谢大家继续拼一点的等下去吧，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做个十几年应该是能够把它全做完的。 哦，做十几年是吧？这剧我听说从慈禧太后还没死的时候就开始做了，是准备做到什么时候？ 哎，从那个孝庄皇后没死的时候就开始策划了、然后到那个慈禧太后没死的时候就开始正式动工找 CV， 对，动工， 然后到了那个什么毛泽东年代，然后正式把所有的那个 staff 啊，然后那个 cast 全部找齐了，然后到了现在大家终于能够听到一个完整的版本，然后继续我、我想大家也等不了几百年，基本上那个剧也是会完结的。 对，等过了几百年就是你们再不完结都上天就成仙了什么，就不是精了。那其实、还有个小问题啊，是这样问，他说就是比如说还是先问我们的这个小素鸡啊，就是在这个网配圈的这么多年啊，这个自己的心态有没有什么变化？就从孝庄皇后那时候开始说起吧。 心态可能会是其实也不能说是网配那么多年心态有变化，而是说那你说进入网配我觉得应该也快有九年了， 确实挺长时间了。 应该是人都会长大嘛，那可能很多事情上就是很多心态上就不同了。那也不一定是网配给我带来的，那可能也是那个本身成长，然后所以就会有改变的。那么现在最多的变化就是人越变越懒了吧，然后接剧的话也得没那么勤快，然后录剧也没那么勤快。 这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毕竟这个三次元生活匆忙起来之后肯定是该放下的得稍稍放一下。看这个我们苏小鸡身体都可以在咳嗽。 那个应该会接下来一年应该会网配这方面会着重一点，也不会太拖太久了。 好的，那我觉得这句话是大家都想听的话。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苏小鸡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小擦啊，那同样是这个问题啊，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 就是感谢一下导演吧。敢用我， 哦，也是挺拼的是吗？ 对，这个太拼了，这快赶上拿身家性命开玩笑了。 那自己 在这个网配圈那么长时间，心态有什么变化吗？ 我记得配第一部剧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刚进大学，08年六年前的时候，然后现在大学 还没毕业， 已经两年了， 不好意思， 校长， 我剧透了。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我当时，哎呀，18岁的一个青青少年，结果变成现在一个这个老不正经。 你原来还挺正经的是吗？ 对啊，以前真的是道长那个样子啊，玉树临风啊，这个风流倜傥啊。结果现在，现在已经修炼，已经修炼成精了。原来我才发现，原来我可以这么不正经啊！ 你是挺难的，到现在才发现自己的属性。 对，就是谢谢各位学长和师哥们对我的那个栽培。 嗯，希望你可以早点毕业啊。好了，那接下来是阿春。那这个同样是啊，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或者特别感激的事？ 怎么说呢？今天嗓子比较哑。 少说点。说一个字儿都行。 一个字儿，好吧。那就是说，那个其实，入圈是09年嘛，到现在为止，这个山鸡至少也配了四年了吧。该怎么说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声音还是那个比较年轻一点的，到现在声音也是越来越老了，心态其实也是越来越老了，就是有相对来说的话，对网配还是比较喜爱的，但是配剧也在逐渐减少，当然也是剧组之前那个能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之前作者大概也说过嘛，就是可能说我本来的声线和这个周兆吉的这个声线不是很相似，能启用我是非常感激的，总之还是很高兴的。 好的，那谢谢我们的阿春。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同样是我发现今天的问题都好伤感啊，可能是我刚刚不小心透露了我们剧组开工的时限，我还想给剧组个面子，说是慈禧太后还在的时候，结果苏姐直接说是孝庄太后还在的时候，哎呀，大家都开始抹眼泪了。那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这个长篇剧啊，其实要坚持到，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长篇剧要坚持到完结是特别不容易的，特别在做剧的过程中会遇到非常多不同的困难。那如果在遇到瓶颈期的时候，这个妹子想问，她说你们有什么样的调节方法让自己度过这段低潮期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减压方法和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还是同样我们苏小鸡先回答。 是剧的瓶颈期还是人生的瓶颈期还 是 婚姻的瓶颈期？ 你可以延展一下。 那做剧的瓶颈期其实没有啊，就完全听领导大大的安排，然后要做骂就做骂，我是个很乖的 CV。然后录音的瓶颈期的话，那就不录了，就买玩，约。 约什么情况？ 约就是约人去看，约人去逛街。 突然想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然后人生的瓶颈期没有。 没有 我还没有。 我跟你说 到那个 苏叶同志，你刚刚在底下说那个剧，就是刚苏叶在底下我们做录东西的时候，他说他做策划的话就是很轻易剧就出来了，就已经是一批策划开始在跳楼了。他现在来一句说人生没有什么瓶颈期，我跳眼望去已经不止策划开始跳楼了，全世界人民就已经开始爬向天台了，真的太难了，明天关注报纸啊。好的，非常感谢苏苏。那小擦，你有瓶颈期吗？先透露一下，如果没有的话，你也下去吧。 那我还是退下吧。 你也没有瓶颈期是吗？好了，还是要回答一下我们这个问题啊。 瓶颈期， 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减压方法？刚刚其实苏苏说这个比较对的，就是约，我就记住一个约啊，是什么样的？ 那我就是被约被约被约。 哎呦，真是的，一个个是怎么回事吗？今天直接被约是吗？看到真的又开始有人跳楼了，你们是想逼死谁？是看不起谁？一个个。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基本上都是、嗯、我这人属于那种死磕那种人啊，就是、比如说你说这个拿陆剧做一个那个比较那个例子嘛，就说你这导演说你这个录的不行，我说是吗？好， 嗯、 就是一遍在那过，然后导演说过了，说哎，要不再来一遍吧？还是 导演哭了是吗？ 对，导演哭了， 这其实也是心态上的一个缓解自己的一个压力是吧？ 对，就是死磕嘛，哎。就是 啊、嗯，死磕，哎，磕死谁怕谁呀、啊？得弄死你，对吧？ 对 啊、我弄死你，我还弄死自己吗？ 对、啊，反正大家也不知道谁长什么样，什么都见不着面的。 啊、对对的，行，好的，感谢小擦。那紧接下来是阿春，那这个自己有没有什么好的减压方法呢？ 瓶颈期啊， 嗯，对， 怎么说呢？压力是时时存在的，但是， 嗯。 就也没感觉到人生极限呢、啊、因为也没有说是为此努力过，所以如果说有什么压力的话、 嗯、 就睡觉呗，睡醒了之后 睡觉是吗？ 睡觉啊，或者说是关上电脑就 哦、 二次元的压力什么的就离我而去了，然后但是如果说生活上的压力的话、 哦、 还是要直面嘛，所以说尤其是以前我不是当老师的嘛， 嗯嗯， 所以学生不听话呀，嗯，包括学生在，课上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什么的， 嗯， 都比较操心的事情，因为竞争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哎，就只能采用的方式就是睡觉了， 就睡觉，无论是二次元还是三次元都睡觉就是了， 都 一个字就是睡， 睡觉解决，对， 非常 我睡自己啊， 啊睡啊，好，总结下来，我们苏小鸡的方法是约约约。啊，小擦的方法是被约被约被约，啊，然后阿春的方法是睡睡睡啊，反正绕来绕去就是跟睡有关，我懂。哎呀，一把眼泪。好的，那接下来是第四个问题啊，啊，第四个问题，这个大家可以都抢答啊，这个这个剧啊，就是《山鸡精要做大妖怪》，其实是我们小擦、苏谢和阿春的啊再度合作了。那大家觉得这个跟以前的剧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就是跟第一次合作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嗯，我们的苏小鸡， 再度合作，第一次合作是夜凉如水，就是三个一起合作， 嗯、 然后再度合作的时候，就第一部的时候本来，就下面录音的时候， 嗯、 本来阿春说，他是啊。说小擦是三儿，然后说是我跟他那个是 CP， 然后到了那个小菜鸡的时候，然后就换口味了，就变我是小菜鸡是三儿，然后那个周召集就周卓集和那个古道长是 CP 了， 总有一个是三儿是吗？哎呀， 对， 你终于做了别人的小三，是这个意思吗？这是你们的主题曲是吗？ 就阿春就会换一下口味啊， 哦，哎，也是难， 也是蛮拼， 蛮拼的。小擦呢？小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吧，就是越来越顺利了，越来越熟了，然后姿势越来越配合的很好了、 嗯哦，姿势越来越熟练了是吗？天哪！ 对对， 呵呵。 哎，也是难哎。阿春呢？刚刚苏小鸡说你经常换小三，被小三对象是吗？ 没有没有，我本身还是很正直的，他是角色需要嘛、 哦、 那怎么说呢，从夜凉如水到这个那个叫山鸡要做大妖怪嘛，一开始的时候、 嗯、 我那个角色他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一点的， 嗯， 然后相对的小擦那个角色他还是少壮派嘛，青春嘛，激情嘛， 嗯嗯嗯， 然后到了这个新的剧里边，其实也不算新了，好几年了，小擦就变成了这个成熟型的大哥哥型了是吧，然后我这个角色反而说是要嫩一点，因为是他的师弟嘛，所以就是转变上来说的话 他成熟了，我变年轻了，然后小苏是亘古不变的。 亘古不变的什么角色呢？什么形象？你可以说出来，没关系，可以说出来。 软萌的角色 啊。啊，心酸泪。苏月同志，他这样说你，你没什么反击的，没什么反击的话语吗？ 就是，是我一直在想是恒古不变还是亘古不变。然后 这个奇怪。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有一句我妈妈跟我说的话，其实是蛮对的。 对， 就是人呐、男人总是爱换口味的。如果就是亘古不变的话呢，就会对你失去兴趣了，然后你就变成三儿了。 呀，这个三位四位之间的互相攻击、互相侮辱，对，没有互相侮辱，互相的这种调侃，我觉得是大家最想听的。那紧接着我们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他说三位 CV 有啥问题要问策划妹纸或者作者大大的吗？这个可以好好酝酿一下啊。今天我们所有现场互相问的问题，无论是我们 CV 问策划的还是策划问 CV 的，这都要是无条件无保留的回答啊。所以要么苏谢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的 准备在那个我60岁以前能够完结吗？ 六十岁以前能完结，这个我们的策划要不要出来这个回应一下？60岁之前可以完结吗？ 我替策划来回答一下吧。 好。 哎呀，风好大，我听不清。 风好大，我听不见。啊，刚刚小他怎么回答的？再回答一遍。他，你刚刚是说在墓碑上写着"未完待续"是吗？ 对对对，墓碑上刻着4个大字"未完待续"。 哎，也是挺难的。各位，我觉得最难是各位听众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相伴着拄着拐杖去听这个剧的完结。那紧接着是问到我们的小擦啊，有什么问题想提问我们的我们的作者大大和策划妹子呢？ 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好，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是吧？好的，你也是太给他们留情面了。好，阿春呢，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 其实我是那个角色，虽然也是一个男三号是吧，但是相对来说的话戏份不是特别多的，所以我还是跟着那个两位主义，他们有问题我就有问题嘛，他们没有问题我也没有问题。 好，我懂。好的，那我们首先第一个部分，我们所有全体 CV 的一个问答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主 CP 我们苏谢和小擦两位单独的一个对你们俩的一个问题的问答。那第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他说文中设定呢，道长对金毛过敏，请问小擦和苏苏对这一点怎么看呢？ 应该是问古道长吧，这个问题。 问道长是吧？你怎么治你的金毛过敏问题？ 这为什么会金毛过敏呢？其实我很想不通这个问题。 就是这么设定的，对吧？你别管了，甭管了。 那我就问一下那个 这是吗？ 苏谢吧，就是说我对你过敏的话，对啊，要对你过敏才对的嘛。 然后呢？ 然后就是我当着你面一个劲儿打喷嚏，你有什么感受吗？ 这我唯一的感受就是，这男人肯定不能要了。 天哪！小擦你能忍吗？ 求我当，其实我才是小三儿的吗？不是在 所以他们谁是小三儿？ 我才是小三儿吗？ 所以今天我决定在我们全体这个整个流程结束之后，我开始放我们的主题曲《小三儿》这首歌，或者大家都一起唱一下。好了，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就是因为有过敏这个问题嘛，就是小菜和道长是怎么解决这个第八字母的问题呢？过敏了怎么解决啊？就有时候这个 HH 就过敏起来了。 我觉得我有一个疑问啊，就谁没事会把自己的一把鸡毛给拿出来玩啊？ 对啊，我们都已经成精了，这鸡毛肯定是收起来的。你平常你鸡毛是藏在哪儿啊？你 跟大家说一下吧。 我平常没有鸡毛。 没有鸡毛是吗？ 鸡毛都在胆子上。 都在胆子上。所以武器就是鸡毛掸子是吗？突然变成了一个很羞耻的话题。那紧接着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个想问苏杰和小擦是这样，他说你们觉得小菜鸡最后变成大妖怪会是什么样子？会变成牛魔王吗？还是变成什么？ 我觉得大山鸡吧。 山鸡是吧？哦、嗯、所以就是变成鲸以后就是体积变大了是吗？也是难。小擦呢， 这个问题一说出来，我脑海当中就闪出来一个画面，就是百分百可以空手接白刃。 空手接白刃的鸡是吗？ 对对对。 哎，小菜，我有个问题啊，你不觉得那个如果小菜鸡变成大妖怪以后，然后功力啊，然后或者是魔法值啊，都比你强，那凭什么？对吧，那个剧组设定什么你是攻我是受啊， 这就是我们的下一步要做反攻的。我来做受 也行，我觉得过个几年我身线基本上可以调整回来。 过个几年你还想等几年啊？过二十年吗？向天再借二十年。哎呀，这个就每次问这种主 CP 之间的问题都觉得不好插话啊。那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吧。他说你们觉得对方啊，这个包括这个无论是三次元呢还是二次元呢，就是最可爱的一点是什么，最受不了对方的一点是哪一点？ 三次元，我对小擦的印象还停留在他是一个很活泼、嗯很可爱然后很贱气的大学生活。 贱哪个贱哪个贱哪个贱 啊，各种贱 哦。 然后贱气的一个大学生。然后没想到在录 FT 以前然后自保家门的时候就提到了说什么媳妇儿儿子呀。 对啊，就觉得好接受不了是吗？天哪， 整个人生观都被扭曲了。天哪， 颠覆了。对，你应该说 不是一个孩子吗？ 他不是一个基佬吗？为什么会有媳妇儿？ 就是在你的这个眼里我一直大学就毕不了业了。 没有啊，我对你印象还是，你看印象还是挺嫩的嘛，只是如果什么现在蹦个孩子出来什么喊爸爸，那我真还有点接受不了。 我还知道他儿子名字是吧？李逗逼是吗？不好意思说出来了，没忍住。 对，这个 就感觉时间会过得有点快。 就是时间都 哦，小擦，我也是见证了你的成长。 哇，哎，真的，这个说起那个真实情况来，我们俩在一起时间比我跟我媳妇在一起时间还要久一点。 哦，那你揣着你媳妇吧。 天哪， 太好了！ 天哪，又要开始当小三了。你终于做了小擦的小三儿。 狗屁！我怎么是小三儿？我跟小擦多少年前在一起的、 哦、原来是他媳妇儿啊， 就是我们俩多少年感情啊。 对，他媳妇有我跟他感情深吗？ 哎，好的，那接下来有请到的嘉宾呢是小擦的女朋友，把他邀请上麦。哎，女朋友 啊、哦、拜拜。 小擦瞬间不说话了。 Hello 大家好， 听见了吗？真在 真在，我擦。苏姐瞬间怂了，没话说了，不敢说话了。哎呀，也是挺难。 刚刚不好意思，那个是我弟弟苏家，我是苏雪。然后刚刚那个苏家特别淘气啊，然后我来正式解释一下，那个我本人跟那个小餐没有什么关系的，就仅仅是一个工作上的合作。请大家、 都懂。 那个、小餐的女朋友，请你放心啊，放心，弟妹请放心。 好的， 小擦， 这个我媳妇说到时候我们俩办婚礼啊，就是请你来我们那个前男友 桌 那个坐着。 前男不是应该是来前女友啊、是前女友桌坐着，然后一桌女的就睡一个男的是吗？是这个意思是吗？太难过了。那小擦小 要不来当我伴娘吗？ 小擦，你对于这个问题呢，你觉得苏苏最可爱的是哪一点？那最受不了对方哪一点？ 这个我最可爱的一点和最受不了的一点，我觉得是一点、 啊、哪一点、啊、 就是他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就是今年哪怕现在想啊，这个提到这个苏西，哎，还是我在脑海当中就是多少年前认识那个当第一次接触那种感觉、嗯、哦哎，就是我都老了， 你别装了，你大学还没毕业， 你还不老， 你大学还没毕业呢。 对，就是那个苏谢，你改名吧、叫苏，哎，苏志什么？苏志谢， 苏志， 林志颖的弟弟是吗？ 啊，不是，是那个林志谢，林志谢。 不，因为我听说那个公啊，都比较喜欢嫩一点的嘛，这也是没办法的。我为了这个也是做出了蛮拼的， 对，蛮拼的，对，拼的。 我不是为了迎合你的。我不是为了迎合你的口味，哎，你女朋友没在吧？ 不要管她。其实，作为我们公一直都很专一，就是我们20岁也喜欢你这样的，我们30岁还是喜欢你这样的，我们50岁还是喜欢你这样的。 哎、太谢谢。 80岁了，如果可以的话，依然喜欢你这样的。 80岁了，你就可以不用考虑我了，我可以考虑一下别人。 80岁的 你 喜欢他也没用了， 你也力不从心了。 这个相互扶持吗？ 天哪，不忍直视，两位的感情革命情绪是多么的深厚。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在本场结束之后，我们应该把那个小擦的家属单独拎出来进行一个个人访谈，来谈谈这几年的辛酸路程。然后取我们的这个啊，就不叫小菜基友会了，叫小三基友会。我感觉今天全是小三，怎么回事？好的， 这直接就是拔毛基友会了。 啊，那非常感谢我们的主 CP 苏叶和小擦。那紧接着呢，就是对我们啊工作组的各位的提问。我发现我们的豆子是不是没有报上来？我们的邵主任有报上来吗？场控可以把豆子报上来一下。哎，好的。那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对我们的策划啊，我们的工作组的主心骨，还有我们的作者陈烨啊一些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他说啊，两位策划，请问剧组的后面出剧计划是怎么样的？朱叶成篇计划做几期？一共会做多少期？番外千年之痒会做吗？一起回答吧。 现在说。下一期就是那个朱叶城篇嘛，然后到那个仙界篇还有斩龙篇，后面的三篇都是全一期的就完结了 啊。 然后番外的话估计现在做完证据再说吧，再考虑吧。 做完证据也不知道大家还有多少健在，是这个意思是吗？ 因为那个千年之痒它是一个很长的嘛，它不是一个很短的番外，它还是有比较长，所以要做的还是要准备的，先做 好 证据吧。 好的，那第二个问题是这样问作者了啊，想问陈烨的是这样说，龙君篇之后最期待听到的场面是哪个呢？还会为剧组写一些额外的小番外和啊向心问答吗？ 啊，这样我先说一下之前刚才大家说的那个问题，我先回答一下之前的，就是大家问到这个道长为什么要对鸡毛过敏的这个问题。 对， 其实对，有看到很多评上有人说这个要问作者，那他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刚才这个苏苏已经说过了，这个平常人他平常不是一只鸡，他平常是个人，所以我之所以 平常那个鸡毛是鸡毛掸的是吗？ 所以我平时设置他对鸡毛过敏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希望他们小年轻啊，不要玩得太大了啊，就是这样。 哦， 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个竞技线啊，不能希望他们玩的太大的，这个对年轻人不好。第二个问题，第二个情况就是说，有之前有卖鸡的那个场面，道长是围着面巾的，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在小菜鸡变成鸡的情况下，都还是对他一片真心的话，那就说明他对小菜鸡是真爱了，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设定。 哎，你是不是提前写好稿子？啊，你怎么回事？ 啊，没有 了。你今天晚上想到 没有没有 想到要鸡腿了？ 我是这个节目的节目主持人，杨仔是我的代班，是这样子。 你好烦呐、啊！我不录了，不录了，我下麦了。 好了好了好了啊，说一下这个关于这个龙君篇之后最期待听到的场面，这个要跟刚才阿琛说的那个话联系起来。阿琛说这个什么他刚才说的太谦虚了，说感谢剧组启用他，就是我当时是觉得他的声线啊一直属于比较贵气的那种，那我觉得跟周召集那个逗比的这个声线差很远，我当时就在想，就是说不知道，不是说对他的这个本人的这个就是配音的技巧有疑问，而是觉得可能担心他跟这个形象的契合度会不会就是说大家对他形成一个既定的印象，但是事实上他做得很好，就是慢慢的就是基本上都调整过来了，所以说阿春之前说的实在太谦虚了，剧组对他都是非常认可的，除了他的娇音希望他能够快一点以外，所以说龙君篇以后我希望听到的场面，一个就是阿春这边就是和鸡哥哥两个人的这个调戏和反调戏的展，因为这对副 CP 我本身也是非常喜欢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最后就是道长有一些比较大的战争场面，就是接天雷啊，还有就是包括朱叶城中的战争场面，因为这个我比较喜欢这个后期效果，我比较欣赏喜欢听到这个场面。至于会不会为剧组写些额外的小番外和象性问答，只要我们不是在墓碑上刻上未完待续，如果剧组有需要我随时愿意写，谢谢。 都说完了吗？说完你可以下去。 说完了。 我并不是很想跟你对话，你好烦呐、啊。好的，非常感谢陈烨。还有我们陈烨的声音也是一个非常美的御姐啊，这个口条也特别顺啊。所以说就是不能小看我们的作者大大，他们也是有两把刷子的。好的呢，接下来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啊，问我们的策划和作者，同样是刚刚我们有问我们的 CV 有没有什么要对我们策划和作者问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是问我们的策划和作者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在场的三位 CV 吗？调戏也行哦。 我就一个问题。 你问谁？ 就是问他们三个，朱叶成篇，我要求年更就 什么时候？ 什 么时候 交 音？ 是 明年五月份，在这之前，请给我交音吧。然后基本今天再发你们一遍，就这样。 对，今天接着这么多人的这个场子啊，我们这个有挟势而来，三位 CV 大大快交音。 啊，我感觉好像三位都掉线了，这本次 FD 到此结束，是这个。 不要这样。 三位有没有敢出来？这个出来给他们一个正面回答，对，出来，对，吓死他们，来。 你们能不能不要都装掉线啊？ 都不说话了，真的。 静音的。 来了，刚刚出去了，买了一下东西，然后现在上来了。 你们的时间 刚才我们说的话 准哦， 可以重复的，没关系。 重复说一下，对。 哎呀，好像网络有点不好。 非常感谢我们全体的 CV 和我们的这个幕后的团队工作者们。虽然在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回答上大家有点分歧啊，都不愿意正视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得出我们这个山鸡精要做大妖怪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剧组。那当然了，我刚刚也在一开始都说过了，今天除了我们到场的三位 CV 以外，还来了几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那他们其实已经在麦上了，那我们也是一个一个来介绍，他们也是跟着我们剧组有着一些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不是小三儿了啊，虽然今天是小三儿主题。首先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大洋师傅，嗨大旭旭。 哎呀嗨呀，鸡鸡你好啊。 你喊谁呢？你别这样，不要换个马甲你就不认识我了吗？ 认识你啊， 这叫你全名不就生分了吗？是吧？叫鸡鸡就可以了。 大洋师傅最近娘炮功练得怎么样啊？ 这个得多跟你讨教一下。你在这个是行家里手吗？ 你看不起谁啊你？ 啊， 好的， 好， 谢谢。 都是， 大家继续。好的，第二位要介绍到的是，同样是在我们啊这个剧的系列片《龙君篇》中出演龙君的我们的白夜。嗨，白夜。 你好，鸡鸡，我是晶晶 啊，谢谢。哎，其实我觉得晶晶和鸡鸡差不多嘛，我们也是同类，是不是？啊，真是也是， 还是有点差别的， 有点差别的，差别 要比你气质很多。 哦，你念出来就是可能比较内涵是吗？刚刚不是印度阿三的马甲，怎么突然改了？ 之前还是老坛酸菜呢。 好的，感谢白眼。那紧接下来的环节呢，也是大家特别期待的一些小环节啊，比如说一些对戏的片段呐、啊，比如说一些小游戏的场景啊。那紧接下来呢，我们会有啊，应该是有四个片段啊，会有我们麦上的这么一些嘉宾啊，两两对戏。那当然了，我拿到的剧本当中呢，其实已经啊，分配好了角色啊。那首先我们就进行第一个片段，第一个片段叫做收鸡记啊，出场角色呢是我们的古泰来和姬小彩。那我们的出场 CV 呢是我们的苏谢和小擦同志，但是他们俩呢肯定不能是按原剧本中的角色来走，对吧？那这次呢是由我们的苏谢同学扮演我们的道长，而小擦呢是扮演我们的小菜鸡。好的，那两位准备好了吗？ 这个好像没有事先跟我说啊，然后我念完了全部把全部把这个剧本我自己的念完了，然后你跟我说现在要反过来。 对啊，就是这样。 月色醉圆客，山花开玉然。 天地玄宗，万气本根，光修一剑，真无神通。 哦，我还是要用那个道长的身份去配是吗？ 鸡小菜嘛，就是要配那种配出小菜的感觉呢。苏苏就是要配出道长的感觉。 只有小剧场之一收鸡记。 哇，好有煞气的道长，这应该没看到我吧？ 鬼。 嗯。 有，杀！ 道长饶命啊！这小生虽然是妖，但从来没有害过人，从来没有啊！ 没有血的味道。 道长，我吃素，我吃素啊！小生最爱吃素的。 会做饭？ 会。 会洗衣服吗？ 会的。 那叫什么名字？ 姬小彩，姬轩辕的姬，大小的小，彩色的彩。 原型是什么？ 山鸡。 其一，差了点，不过也罢。姬小彩，从今往后你就跟着我。我叫做古泰来啊，不必感谢我，你哪天要是没有用了，我就把你给吃了。 娘啊，大哥，姐姐们啊，小彩不孝啊，你们让小彩出来做个大妖怪，小彩做的第一天就被啊。 姬小赞。 这道长，我叫姬小彩。 过来，叫你过来。 道长，小生真的不好吃啊，小生没有肉，小生只有骨头。 谁说要吃你了？ 没人说过。 那还不过来。 道长，你虽然嘴上没说要吃我，可你看我的眼神就跟看着这家鸡一样啊。这午时才过，你看我就已经像盘烧鸡了，一边看我一边抿嘴，这现在还管我叫小菜。 娘啊，大哥，姐姐们啊，小彩不孝啊！你们让小彩出来学个大妖怪，可小彩今天就要快变成盘中餐了。 好的，棒棒的，棒棒的。这个我觉得小擦的这个小菜鸡，就是别有一番风味，是吗？走的是逗逼二货路线，是吗？哎呀，那好的，这个两位领完鸡腿可以下去了。那紧接着呢，是我们下一个小剧场啊。哎，麦刚刚是怎么了？麦突然出问题了吗？ 你现在能听见我说话了吗？ 啊，听见，听见，听见。 嗯、我刚 跟大家打个 啊，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打个招呼吧。 哦，打个招呼，晚上好，我是嘉宾麦克。 嘉宾。嗯，嘉宾你好。 嘉宾，嗯，是嘉宾。 好的，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第二个片段，这个片段的名字叫做谁鸡盘中餐。那同样出场的角色呢，是我们的古泰来和鸡小彩。那配我们的古泰来的呢，是我们的麦克同学，鸡小彩是白夜同学。 我们临时换一下好吧。我觉得和白夜 CP 的机会很少，然后，还是果断让他抬来吧。 他攻你是吗？ 对对对。什么？这样说也没错， 就是这个结果好吗？行吗？那白夜 OK 吗？ OK OK。那我现在配哪个角色？剧本上标的是姬小彩。 那就那个古泰来。然后我是那个 对对对 吉祥的 OK OK OK 好的， 即有小剧场之四，谁鸡盘中餐。 吉小彩，你有胆哭一个试试？ 道长，等等嘛，我要给这个鸡兄做个法事。 吉小彩，把法器收起来。 可是 道长呢？道长是去厕所了吗？ 卡住了，刚才突然有人刷屏一下，一下就卡住了。到哪了？ 到可视了。来来，那个小鸡再可视一下。 我不要再可视。没事，中途来吧。到那个，我只是想吃只鸡而已。 我只是想吃只鸡而已。 对道长来说，那只是一只鸡，可是对小彩来说，他却是一个大哥呀。 他只是一只普通的公鸡。 不是的，昨天晚上小彩经过客栈后院的时候，这位大哥还曾与我打过招呼呢。 一只普通公鸡懂什么打招呼？他会说人话吗？ 道长，你不懂，你听不懂，可是小彩却是听得懂。大哥说哦哦，就是说幸会了。大哥说哦哦哦，就是说你好吗？ 鸡小菜，你再这么唧唧歪歪的，我就把你和这位鸡大哥一起炖了。 我有个疑问啊，麦哥，你是在学小星吗？为什么声音这么小？ 不是，我不可能学小星，我学不会的。 没，我刚很像。 没有没有。 好的好的， 小星声音很亮的。 非常感谢刚才这组的道长跟鸡小菜啊！哎呦，大家知道了吗？就是幸会的意思。就是你好吗？回去自己跟自己的鸡多聊聊天啊！好的，非常感谢麦克和我们的白夜。那紧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现场的鸡友小剧场第三个片段，宝儿骑鸡仔。那接下来呢，出场人物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宝儿和小菜了。那我们的宝儿呢，是由我们的苏小鸡同志去配，小菜呢是由我们的大洋师傅大旭旭来配。那场控把苏谢和大旭抱上麦。你们都收到剧本了吗？ 收到了，收到剧本了。 但是我感觉应该就是给大家原因重现一下，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应该就是让苏茜配这个小，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这个真的是不需要的。大杨是我一点都不坑你，真的，真的，就是这都定好的，一定要按照这个来。 哦，一辈子没有配过宝儿这种角色。 这个台词有点羞耻。 没事，不用羞耻嘛。 是啊， 我怎么觉得还没到你的底线呢？ 没到我的底线，这真的没有到我的底线。嗯，来吧。 嗯。呵呵。 那我们机油小剧场第三个片段《宝儿奇迹仔》，下面正式开始。 机油小剧场之《宝儿奇迹仔》。 小鸡仔，你怎么会在这里呀？ 啊，好痛啊！你憋死我了吗？ 不许笑。 哦，我知道了。小鸡仔，你是今天的晚饭吧？你看起来真好吃的样子。小鸡仔，你是喜欢炖汤，还是清蒸呢？ 我不是你的晚饭，我只是被道长卖到这里来的。 对了，宝儿正吹个坐骑呢，小鸡仔，你坐我的坐骑吧，这样我就叫他们不要把你给炖了。 是吗？我身为一只妖，也是有妖哥有妖的尊严的，脾气再好也不能给这，呸，脾气再好也不能这么给人欺负。道长收了我都没被上过，我凭什么要给个小娃娃上啊？ 我觉得我配不下去了。 我都没说什么，接着来嘛， 加油。 我来不了了， 还有两句。 来嘛，小弟崽，乖乖的，宝贝疼你，疼的。 来嘛，小鸡仔，乖乖的，宝儿疼你，不疼的。 我鸡小仔绝对不会受这种胯下之辱。 小鸡仔，你太不听话了，还是把你给炖了吃了吧。 道长，快来救我。 好好吧，我再也不配这种角色了。 我再也不想听你配这种角色了。 突然觉得好期待， 给自己的黑历史加点料嘛。 突然好期待下一个片段啊！大杨师傅，你的娘炮功已经修炼成，已经修炼出师了，恭喜你， 是吧？我可以传授你，我可以给你传授一下经验。我 感觉这方面经验是 什么？你很有天赋的，你知道吗？ 谢谢你，请把我的任督二脉打通。 你不只需要打通任督二脉，你可能还有别的脉需要通一下。 我们下去好好讨论一下。 好，然后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杨东旭还有我们的苏茜。那今天晚上两位表演非常精彩啊，多发俩鸡腿。那紧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片段了。那最后一个片段呢是《机油小剧场之四》，小菜后面没有鸡。那是由我们的周兆吉和我们的纪小彩，那当然了，我们的周兆吉呢依旧是由我们的苏茜苏苏扮演，那我们的纪小彩呢是由阿春来扮演。那大家刚刚已经听过很多版的这个纪小彩了，期待一下这个版本会是什么样的。那二位准备好了吗？ 啊，可以。 所以说今天晚上就是坑的我呗。 并没有，你不觉得坑的是别人吗？ 开始吗？ 好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机油剧场版啊，机油小剧场之四，小菜后面没有鸡，开始。 机油小剧场之三，小菜后面没有鸡。 喂，等我一下，我做一下心理准备。小菜鸡，猜猜我是谁？ 是周道长。 哎，很聪明嘛，你怎么知道是我？你又没见过我。 只有你叫我小菜鸡。 啊，不会啊，我师兄不也是这么叫你的？ 道长才不会那么失礼，道长都叫我鸡小菜。 啊，那没有什么区别呀。 有区别，小菜后面没有鸡。 哈哈，小菜后面当然没有鸡了。 周道长，你来找我干嘛？ 啊，我来找你和师兄的呀。 你是坏人，你撕坏道长的衣服，还偷道长和我的钱。 别这样，小七七，你过来。 我不要过来。 你怕我？ 你弄坏我辛辛苦苦替道长补的衣服，还偷拿道长的钱，活该被人瞧不起。 你行啊，现在还有脾气了。哎，我是失明难为啊，我师父担心我师兄个性太直，容易得罪人，就让我来提醒提醒他的。哎， 也是，道长今天才拒绝了两个帮他找他帮忙的人。 就是啊，师兄怎么那么不近人情呢？既然他自己有能力，就应该尽量帮忙才对。 就是啊。 走，小太极，咱们好好劝劝他去。 啊，混乱了，这完全。 阿春，大家都说那个苏苏反攻失败了，要不要再？跟你一点都不拼呢。 我压不住阿春，这个我压嗓子压不过的。 好的，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四组嘉宾啊，大家觉得这个最给力的，我们评出这个最给力奖吧，大家可以把名字打在公屏上，可以发一个，到时候多发一个鸡腿。哎呀，好吧好吧，就看来这个众人的心目中间最给力的就是我们大旭旭啊。好的，这个策划记好了，这个回头给他年终奖多发点钱。几组这个对戏已经到此结束了，我们的基友小剧场到此结束。那接下来呢，将会是我们的一个游戏环节。那这个游戏环节呢，这个据说这个人数不够，我也要参加啊。那所以下面先把我们的游戏环节的主持人给有请到麦上啊，清明，哎，大家欢迎清明。 大家好，我是清明，我是一只游戏鸡，鸡鸡鸡鸡鸡。我们现在要开始的游戏呢，叫做基友对对唱。这个游戏目前由我来出题，每组队员根据我的要求各唱一句符合主题的歌曲。比如我给 A 组出的题目是神曲，那么该组成员必须每人唱一句神曲，不能是同一首歌，如果唱出同一首歌是不计分的。而现场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打字，可以把歌词发给嘉宾作为提示参考，但是嘉宾必须要唱出来才能计分。一分钟之内哪一组得分最低呢，就要接受惩罚。嘉宾呢一共分成两组， A 组是苏谢、杨东旭、阿春三人，请出列。 A 组由豆子负责评分， B 组杨仔、小擦和白玉晶，由陈烨负责评分。第一组题目， A 组准备好了哟，请唱出一句革命歌曲的歌词。 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出了个毛泽东，是吗？ 向前进，向前进， 可以了吧，一句继续。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阿春加油啊！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风在吼，马在叫。 哦，时间到了，杨同学在最后一秒居然没有抓住机会。A 组目前得分是6分，那么我们期待 B 组的表现。B 组请听题，准备计时了哟。请唱出一句儿歌的歌词。 你快点儿，你开始了歌。 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 门前大小小六个一只鸭，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葫芦娃，葫芦娃， 你娃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小燕子， 这不没到你了，哥。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喜羊羊，美羊羊。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小螺号，滴滴的。 就行了吧？哎呦，好压力啊！ 好像已经过去了。我感觉咱们组要扑街 呀。时间已经到了，时间已经到了，你们不可以这样骄傲啊！评分员，赶紧报出 B 组的分数吧。 好的，万傻评分员，现在统计下来的话，这组的压力是分分没有啊，就是我算的是10分的，就是之前小擦抢的那一句小燕子那个把它去掉了10分。 看来这一轮B 组呢是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但是游戏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第二轮哦。 A 组请加油，请听好题目。题目是请唱出一句含有爱含义的歌词，不限语言种类，注意是爱情的爱字哦，不可以用其他谐音字代替。30秒准备时间。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 我爱你，爱着你，能不能把伴奏给关了。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Love is open door。我忘了歌旋律了，不好意思，继续。 爱不是受你的美呀， 死了都要爱。 我是你是我的小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最后五秒，快看公屏。 问我爱你有多深？ 爱我中华，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算了， 拜托，时间已经结束了。即使这时候再想补一记，也不能算进球了哟。我们的场外计分员开始，评分。来，麻烦报一下 A 组的分数。 那个中间有一句是好像是员工旭日说出来是吧，那就是8分。 很抱歉的，那句 Love is open door 没有得分的。那接下来就要看 B 组的表现， B 组不可以骄傲哦。让我们来看一下 B 组的题目。 B 组的题目是请唱出一句含有花的歌词，注意是花朵的花字，不可以用谐音字代替。那开始30秒的准备时间。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继续。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女人花飘逸在红尘中，菊花残满地伤。 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那个什么，栀子花开 ，so beautiful so nice。 春天花会开。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小燕子穿花衣， 好了，不用再想了，纠结的一分钟已经过去了。那么在这短短一分钟内呢， B 组到底唱了多少有效攻击呢？我们来看一下评分，评分员请在公屏上扣出分数并且回报一下。 哦，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刚才小擦唱的那个什么栀子花和那个小燕子那个小穿花衣算不算？ 穿花衣算呢，因为它只有花字嘛，有花字 啊。那栀子花那个大家都认为是没有唱到那个调上是吧？那如果说是不算栀子花的话，现在 B 组是9分，如果算上栀子花的话是10分。我整个感觉可能小擦还是想要在啊帮 A 组吗？ 没事没事，1分吧，给他们，哎，不惜，真的，这无所谓，扣2分就行。 九分、 啊。对， 我是卧底。 好吧，两轮比赛已经结束了。那么 ，A 组的总分是 啊， 积分员 下来 ，A 组是14分 ，B 组总分是19分。B 组以压倒性的胜利完虐 A 组，那么 A 组就要接受惩罚了哟。现在跟策划沟通了一下，现在惩罚改为由 A 组的3个成员来配一个经典的小品，就是白云黑土的，大家还有记得吗？哎，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想到了，对，我们来期待他的表现，他们 A 组的表现。嗯， A 组版的白云黑土。 那我配那个白云吧。 我看一下。不，我觉得这个黑土好像比你适合一点。 啊，我配啊，其实白云黑土都差不太多啊。 我没听过这个，但是我看词好像。 也不是，怎么说呢？因为白云相对来说更东北一点，所以。 哦，白云词多 ，OK， 是词比较多一点嘛，黑土的相对来说那什么一点啊。 哦 ，OK， 没问题。 好，开始吗，大妈？ 开始吧， 可以。 大叔啊，您仔细回忆一下，这个公鸡下蛋前，有没有什么征兆没有？ 没啥征兆，那是不可能的。当时啊，这只鸡啊，心里特别矛盾，也特别压抑。 你想啊，你思想，一个公鸡，它要下蛋，不是它的活儿，它要干，丢不丢人呢？丢不丢鸡啊？ 同行会怎么看他？鸡会怎么看他？鸭子怎么看？大鹅怎么看？今后在文艺界怎么混？ 鸡界 不是鸡界，鸭禽界怎么混呢？过去跟他好过的那些小母鸡上不上心？而且当他是公鸡的时候，产蛋孵出鸡仔，然后长大了怎么称呼他？叫爸，那是不可能了；叫妈也不对呀，叫大姨更不对。但是有了蛋不就不能下了？不下他憋得慌呀。于是乎 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下自己的蛋，让别人去锁去吧。 我分析啊，他就是憋不住了，憋不住他能不下吗？ 哎，大叔啊。那他把蛋下哪儿了？ 下哪儿了？ 狗窝。 哎呀妈呀，下狗窝了。 那是谁发现的？ 狗崽子呗。 被狗仔队发现的呗。第二天全县鸡鸭鹅狗猫都知道了。俺们家这只鸡呀，一夜间就成了名鸡了。那家伙，过去俺们家那只鸡走道，那是挺胸抬头，气宇轩昂的。自打生了公鸡蛋，走道变样了，变这样色的了，哒哒哒。我瞅啊，这爪子搁地上啊，嘎哒嘎哒划了啥呢？仔细一看明白了，练签名呢。 说的太好了，太精彩了！ 天哪！ 后来我一看那黑土其实台词挺多的，我看错了。 白云是最多的，确实白云是最多的。 我配不出来那个东北味，我能脑补但配不出来。我准备第一句说干啥子呀，但好像还是不对。 干啥子呀，那不是成都味吗？怎么会是东北的？ 我来教你是干啥呀， 干啥呀。你说你干啥呀， 为什么第二组要来一遍？我们不是赢了吗？这必须得让第二组来一遍，就是体会一下这个感觉，就是攻击下蛋的这个感觉。 那这怎么？ 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来一段吧。 都是哪儿的？ 我是安徽的。我觉得 安 学一点。 我是东北的，但是你这东北话吧，你要真让我说东北话的时候，我就说不出那味儿来了。 没事，我也是东北的，我们俩可以来一起来说就有味儿了。 这样吧，那就我是那个牛特话吧，就你们俩这个东北的就还原一下呗，这咋整的呀？还原呗。 看小擦比较有味儿哈，小擦白云吧。 黑土啊，这味儿大呀， 老兴人了是吗？ 不知道啊，等你呢。 该怎么说我忘了，我回忆一下。哎，大叔啊，你还能给我仔细回一下子，这个公鸡下蛋之前还有什么征兆啊？ 没啥征兆啊，那是不可能的啊。当时啊，哎呀，这只鸡啊，这鸡在心里特别矛盾，特别压抑。 你想哦，你是想，一只公鸡它要下蛋，不是它的活它要干，丢不丢人呐？丢不丢鸡啊？ 同行会怎么看？鸡怎么看呢？鸭又怎么看？大鹅怎么看？文艺界怎么混？ 鸡界， 鸡界不是鸡界，家禽界他怎么混？过去啊，跟他好过的那些小母鸡儿，伤不伤心呢？当他还是公鸡的时候，产蛋孵出来的鸡崽儿长大了，怎么叫他？喊爹不是，喊娘也不对，叫大姨更不对。这有蛋也不能不下呀，他憋得慌啊。他于是乎啊，他就 坚定了自己的信赖，下自己的蛋，让别人说去吧。 哎，我分析啊，他就是憋不住了啊，憋不住了啊，这憋住了他不能下呀，不能下 呀。哎，大叔啊，我问你下个啊，那这个鸡呢？他把这个蛋下在哪儿了？ 下哪儿了？ 狗窝了啦！ 哎呀妈呀，下狗窝了！ 那是哪个发现的？ 狗崽子呗， 被狗仔队发现的啦。第二天全不行，我说不到。第二天全县鸡鸭鹅狗猫都知道了，俺们家这只鸡一夜间就成名鸡了。那家伙过去俺们家那只鸡走道那是挺胸抬头气宇轩昂的，咔咔咔，自打收拾公鸡蛋走道变样了，变这样式儿了，哒哒哒。我瞅这爪子搁地上划了啥呢？仔细看明白了，练签名呢。 我这个乖乖，速度太好了，太精彩了，哎呦不行了。 那紧接着就是到是我们的这个歌唱环节了。那按照排序的话，我们第一位演唱嘉宾应该是我们的晶晶，白夜同学，白夜在吗？ 不应该是小擦吗？ 啊 好吧，他下了。 麦序来吗？你说 我下 的时候 轮到你了。 不是我不唱啊，是什么情况现在到底？那你先来吧。 我先来呀、啊，可以可以可以。有伴奏吗？因为这歌不是太熟，再一个我现场一直很坑，然后今天嗓子有点哑，就这样吧。 开档一下。歌词，歌词，歌词。随便唱唱了啊。我是只化身不倒的白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不行，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草星，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天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把它当成整个宇宙。你与太阳挥手，也同海鸥问候，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栖上夜空中最就把箱子放入梦。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对天上的他动过情，而云朵太远太轻，辗转之后各安天命。我未入过繁华之境，未听过喧嚣的声音，未见过太多生灵，未有过滚烫心情，所以也未知大洋正中有多么安静。你的一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你与太阳挥手，也同海鸥问候，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宇宙。我心自放入梦，你的指尖轻柔抚摸过我所有。 这是伴奏啊，哎，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伴奏。 他显得如此啊，唱完了，实在对不起，坑了。实在对不起，这个歌实在太不熟了，今天因为没什么准备，就临时报上了一首。 没有关系的，现在到了尾声，大家都很放松，怎样表现大家都能体会你的一份心意。嗯，只要唱了大家就觉得很满意，对不对？那接下来需要给我们献歌的是哪一位呢？排在第二位的大旭旭。哦，好的，第

交给主持人。 哇，超级棒，相信好多人都陶醉了，满屏幕的都是心呐。那么接下来的下一位献歌的嘉宾是呼声很高的奶酥。好，让我们期待奶酥的演唱，下面时间交给他。 这个大家晚上好，我这个祝这个是吧这个剧组哈这个出剧顺利，我也不知道该多说什么是吧，就直接开始唱了。 听 那个 中旬 啊，还唱那个？不，今天这个稍微注意点节操，就然后啊，伴奏找一下。错了。 身公司住下呀，现在你感情为厮杀，其中血雨血溅了白纱，兵临城下，六军不发，谁知再见已是生死无话。当时战国红尘千载，也只差做为人家，乱生把谁的旧伤疤，还能不动声色饮茶。他随着一场盛世烟花，血染江山的花，怎点你眉间一点朱砂，负了天下也罢，始终不过一场繁华。旧桃花只想再见你泪如雨下，听到静音呀，高楼奄奄一袭青纱。若一生命犯桃花，谁把你算得那一卦，即使无暇风流不假，花露西花泛弹琵琶，暖风处处谁是心愿一马，魂颠倒融化，无足不肯向北朝拉，帅不坏不爱情没如马，到头来算得那一卦，终是为你负了天下，明月照亮天涯，最后谁又得到了千家，江山自命战马，怀抱中那寂静的喧哗，风过天地潇洒，如花邂逅君临天下，登上九重宝塔，看一眼流星洒下。回到那一刹那，岁月无声也让人害怕，枯藤长出枝桠，原来时光已翩然轻擦，朦胧骤浪雪下，站着眉目依旧的你啊，拂去衣裳雪花，并肩看天地浩大，回到那一刹那，岁月无声也让人害怕，枯藤长出枝桠，原来时光已翩然轻擦，梦中楼上月下，站着眉目依旧的你啊，拂去衣裳雪花，并肩看 遍地飘荡。梦中楼上月下站着眉目依旧的你啊，拂雪衣上雪花并肩看遍地浩大。 要不我排下一个？ 哦，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么杨凡就由你来先唱了，让小他准备一下。杨凡，相信你一定准备好了，对不对？不可以跑哦。 不是，你们只给了主持的经费，唱歌这个也要给钱的好吗？回头我要 跟，已经按住了， 策划算工资。唱 没有问题，好好唱。 啊，我又随便唱一个吧，我没准备。 你也可以唱我们的主题曲啊。 不要唱小三。唱个最不会跑调的吧。那个今天很开心可以主持这个 FT 啊，那希望我们这个山鸡精要做那个牛魔王尽快完结啊。我现在声音 OK 吗？唱个一直经常唱的你不要嫌弃。不要嫌弃我，我就唱这个最近不跑调了。乍暖还寒，天地自知冷暖，眼神突然引我循环。长河里遥遥着谁瑰丽的诗篇，那至少道出梦中青涩的爱恋。而我之前莫回味惊鸿一瞥，辗转过一年又一年，我闭目亲手献上一生的花卷，睁开眼两句挽联，哭声岁月迟来的花时间，喷墨成雕眼，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万古未变。是疑问，最美的梦境流心头之深，最好的时光遇见对的人，摆脱所有身份，只好为人来生中理想寻影子相认。长河里飘摇着谁瑰丽的诗篇，那至少道出梦中青涩的爱恋。而我之前莫回味惊鸿一瞥，辗转过一年又一年，我闭目亲手献上一生的花卷，睁开眼两句挽联，哭声岁月迟来的花时间，喷薄成雕眼，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万古 谢谢大家，我下麦了。 哎呀，手环居然没有按住，他只唱了一段就让羊仔跑了。这只大飞羊，我们回头慢慢宰了它。嗯，那么下面就让小他继续唱好吗？小他，你有准备好了没？ 试一下吧。 好的，那我们期待小擦。 我又来献丑来了，刚才有人说我这是农业重金属。我不知道我这能不能放得出来，帮我听一下，能放出来吗？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是我的眼，四季的变幻，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就在我眼前。 好，就这一段吧。 好，虽然伴奏声音有点小，但是我们觉得清唱也是相当有味道的，对不对？下面的花朵已经表示了大家对你的喜爱，那接下来一位是阿春，要唱吗？阿春在吗？ 今天嗓子已经不太行了，我就不献丑了吧。你问问小苏能不能唱了。 嗯，要我帮你献丑是吧？ 啊，不是不是，你唱歌还是很好听的。 尽量尽量。你是真的不唱吗？ 我现在已经咳得不停了，嗓子整个哑掉了。 我也在咳。那个，其实你可以唱个儿歌，然后意思意思啊，每个人都唱了。 好，我还是那什么，现在已经说话现在好像都很不清楚了。 行，那你喝那个咳嗽糖浆和热水，我最近就有在喝，还有点效果。 吃那止咳宝片还可以，就是我今天刚买的。 哎，我也是买了一个止咳的那个药，但是不是那个圆的，大圆的？ 差不多，嗯，我是小的，黑色的。 好吧，我是那个白色的。行，那我就上去献丑吧。 行，你唱吧，我就那个退下了。 好的，那个 我来现场啊。嗯，天黑黑，那个自言自答。哎，我是按不了监听了。啊，好吧，不按监听。想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想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谢谢。 好的，那这个各位，我们各位的各位剧组成员已经啊依次演唱完毕了。那今天呢，很开心可以现场这么多朋友来到我们这个啊小菜鸡友会啊。那当然呢，在我们啊整个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啊，还有一个非常让人亢奋的消息啊。那今天我们也知道啊，到场的基本上所有嘉宾都是跟我们啊这个剧是有关联的。那今天晚上呢啊，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要宣布，那就是我们的啊著名的娘炮工杨东旭同志呢，也将加入我们的山鸡剧组，即将在《朱夜成篇》配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怎么样一个娘炮工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那今天呢，我们所有的节目流程到此全部结束了。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到场的朋友，以及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还有我们的三位 CV 以及我们的策划们。 那今天啊，非常感谢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小菜基友会《山鸡精要做大妖怪》剧组访谈到此结束，啪啪啪啪啪啪。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剧组成员呢，这个各位 CV 的闲聊时间啊。当然呢，还有个事要跟大家说，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很早就过来了嘛，就在底下录一些比较私密的一些啊小的内容。那在不久之后吧，我们的一个录播以及今天现场直播的这么长时长的一个节目，将会做一个剪辑啊，发布在我们的网上。那大家也敬请期待一下。好的啊，时间也不早了，各位晚安，拜拜。好，那我开始了。好了，北京时间的2014年的这个12月，这个12号的前，不是今天多少号？我看一下，应该是7号。重新来一遍。好的，北京时间，等一下，哎，几号？ 好像还没有听到他说过话，也不知道他现在麦和嗓子的情况。 对，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冒充的。 是不冒充的，说一声呗。 喂喂，说话清楚吗？ 哎， 不是的， 好了， 不是毛虫的，是真人。 哎，我现在是单声道还是双声道啊？要是那个 双声道， 之前的话都说我是单声道。 可以啊，都很正常。谢。 小戏是吧？大家好。还有那个， 哎天哪，这我是小杨师傅，大杨师傅才是杨梦。大杨师傅怎么办？这段嘉宾要出来吗？就是那个要出来吗？不要出来是吧？啊，卡掉， 那重来吧，是吧？ 不用重来，可以剪。 等会儿，导演，我这再看一眼这个剧本啊，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不应该说出来你有剧本，好吧？ 好，不好意思， 是这样。我再说一遍啊，就是啊。 完了，现在已经是这个小叉说， 试一下麦 太攻了， 试一下你的麦线。 我直接把那个麦克风增强给关了，现在应该好了吧？ 哦，对，现在那个背景也没那么吵。 哎哇，苏苏听起来好惨啊！ 喂， 哎， 听到我说话吗？ 哎，很好， 可以，非常好， 嗯，很好 啊。 OK， 听不到， 等 一 下 需要你的时候我们叫你的。 可拉倒吧你！ 这是一个供应奢侈的剧组、啊、 两个动作，一个是拉，一个是倒。你要拉还是要倒？ 就他拉你倒呗。 呵呵。